FM 1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虽然这个故事很美，但依旧是虚构的。 雄黄许仙，你是说那把伞是传说中的那把白蛇伞？搞笑吧。 医生嗤之以鼻。 你相不相信神话或者传说？ 老板淡淡地说。 医生虽然想说相信，他在雅舍见到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但又摇了摇头说， 当然不相信，一切都要有科学证据的，讲的是逻辑，不是想象。我的工作可不是靠着想象就能给人开刀的，一切诡异的事情都是仅限于雅舍，我的人生仍是非常正常的。 好，那你爱不爱你的工作？ 当然爱。 那拿出实际的证据给我看看。 老板唇边漾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意，医生无话可说。 不能因为没有证据就说那是虚构的。爱、希望、信仰，这些都是存在的，传说也是存在的。 老板徐徐说道，最后看着医生，缓缓地摇了摇头。 况且白蛇传是有证据的，你家里的那把白蛇伞就是证据。当年应该就是许仙在西湖断桥畔借出了这把油纸伞，才让他和白娘子结缘。没想到现在到了你的手上。 医生被他的这一眼看着心惊肉跳。 干嘛用那种看悲剧的目光看着我？白蛇伞不好吗？也许会有美女蛇来主动当我女朋友哦。 若是好事的话，为何那个和尚会无缘无故的给你雄黄？他只是给了你，没给别人吧？ 老板同情地看着他。医生背后开始泛起寒意。 你是说那个美女蛇早就出现了？可是我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啊。 肯定是因为那把白蛇伞引来了白蛇的执念。你是医生，每天见过的病人就很多。白蛇在遇到许仙的时候已经修行了千年，修得人形。白蛇传的故事据说发生在宋朝，那么距今又过了1000年，修为足有2000年的蛇精你能认出来才怪。 白娘子不是被镇在雷峰塔下吗？ 医生忽然消音了， 因为他想起来雷峰塔早就倒了，现在在西湖边上重修的那个虽然美轮美奂极具特点，塔内一切现代化事物应有尽有，连电梯都有，但肯定没有能镇压蛇精的灵力。医生呆了片刻，突然像过电一样跳了起来，神经质地往空无一人的店面内来回查看着。 老板，你没在和我开玩笑吧？ 刚才还不是在幻想闹美女蛇当女朋友？ 老板嗤之以鼻地说。医生急得团团转， 只是开个玩笑嘛，谁想到会是真的？那白蛇为了那把白蛇伞而来，那把破伞我给他还不成？ 老板淡淡地说。 那条白蛇估计是来报仇的。 报仇？白蛇的传说不是个爱情故事吗？ 医生目瞪口呆。老板垂下眼帘，挑了挑桌上放着的青瓷香炉，看着香炉上袅袅而生的香烟，淡淡地说， 白蛇一生的悲剧都是从一杯雄黄酒开始的。端午佳节，声称爱她的那个男人对她下了一回毒手，你说她能不恨吗？传说并不都是真实的，故事的最后她一直都被压在雷峰塔下，而她爱的那个男人娶了其他的女子传宗接代。你收到的那柄祖传的油纸伞原本是存放在一个樟木箱子里的吧？ 好像是的，据说那樟木箱被我小姑拿去装衣服了，估计是舍不得把这伞扔掉，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就给我寄过来了。这都折腾什么呀，折腾出事了吧？ 医生为之扼腕。 樟木能避虫蛇，特殊的气味让白蛇感觉不到油纸伞的存在，所以这些年来相安无事。可是这次这把油纸伞重见天日，他又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谁是这把白蛇伞的主人，谁就要承担他的怒火。 老板淡淡说道，言语间竟有些凝重，完全不同于往日间的谈笑风生。医生沉默下来，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老板，你这里有没有雄黄？ 你以为区区雄黄就能压得住2000年修行的蛇精？许仙用雄黄酒逼出了白娘子的原型，是因为在端午那天的53刻是他法力最弱的一刻。现在都年底了，你准备再多的雄黄都没用。 老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满足于弥散在空气中的檀香味，享受地眯起了眼睛。 那该怎么办？ 医生本来不信这些子不语怪力鬼神的说法，但他在雅舍已经见过许多超自然现象了。上次山海经里的环狗和穷奇他都亲眼目睹，三青鸟他还一直在用超市买的新鲜竹笋喂养着呢。老板突然伸出手去扒开医生的衣襟，用手拽住了他胸前的长命锁。这块长命锁是一整块白玉雕成的，质地细腻，光泽滋润，状如凝脂，正面用阳文篆法刻着长命百岁四个字，另一面则雕着一朵晶莹剔透的白莲花。医生见老板定定地看着他这块长命锁，讪讪地笑道， 你估计会笑话我，这是小孩子带的东西吧？算命的都说我24岁那年有一场大劫，家里的人也嘱咐我不能摘下这个长命锁，不过肯定是骗人的，这马上还有不到半个月就到我生日了，这24岁也快要过去了，哪里有什么大劫啊。 老板用力拽住了长命锁，拉得医生的身体也不禁往他的方向倾了过去。医生以为他要细看这块长命锁，他虽然说不信命，可是这块长命锁他就算是做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摘下来过，所以也就没办法主动摘下来拿给老板看，只能双手撑住柜台把身体靠了过去。而就这么一靠近，医生的视线就别无选择地落在了老板身上。 貌似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老板。 医生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也许是见面时经常在这家阴暗的店铺，老板的面容大部分都隐藏在阴影中，就算是一眼看过去，最吸引他的也并不是老板的容貌，而是他身上黑色中山装上的那条赤色红龙。医生职业性地观察着老板的皮肤和五官， 老板应该很年轻，大概比我还要小个两三岁。 顿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也许是过往的那些奇异事件中，医生总是看着老板淡定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觉得他非常可靠。就算是现在有蛇精要找上门复仇的紧张时刻，医生也没有多放在心上，下意识地觉得老板肯定会帮他搞定。医生的目光顺着老板光洁的侧脸下移，忽然发现在老板竖起的衣领挡住的脖颈间隐约有一道横着划过的狰狞伤痕。 这伤痕看起来年代颇远，这道类似砍头的伤痕到底是怎么弄的？现在这个问题未免有些跑题，算了，还是等以后找机会再问吧。或许老板总是穿着高领的中山装，大概就是为了遮挡这道伤痕。 医生胡思乱想着，看着老板在手掌中摩挲着那块白玉长命锁，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为难的问题。医生不敢打扰他，就这样维持着别扭的姿势站着，直到他撑着柜台的手都开始觉得发酸时，老板终于松开了他的长命锁，拉开他的衬衫领口，把长命锁给他贴身戴好。冰凉的玉一接触皮肤，顿时激得医生一个寒颤。 为什么被老板握了那么久的玉连一点体温都没有？ 这个问题在医生的脑海中只是一闪念，还没等他确认时，就听到老板淡淡地说， 其实要躲避白蛇的复仇也很容易。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七年前他被压在了雷峰塔下，法海对他下了咒旨，让他不能妄害生灵。可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孽缘，一切来源于西湖断桥旁的那次借伞，所以你只要不让他借到伞就行。 就这么简单？ 医生直接愣了， 先前老板还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结果居然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避免。那把油纸伞在我家放着呢，他自己抢去了的话，算不算我借他的？ 伞是用来遮雨的，雨乃无根之水，虽然对滋润万物有莫大的好处，但淋在人身上则会阴寒入体，所以伞在雨天保护人体不受寒气侵扰。蛇喜欢湿润，古有小龙之称，雨天更是其阴气大盛之时，它需要的也不一定是那把油纸伞，只要是你手中的伞便可。你把自己的伞借给了它，就相当于把护身的东西借给了它，它顺着雨水便可以侵占你的身体，吞噬你的灵魂。 老板阴沉的嗓音压得很低，听起来倒像是在讲什么鬼故事。医生却心下大定，笑嘻嘻地拍桌道， 不就是不借伞吗？我记住了。哎，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回去值班了，有空再聊。 老板冲着他的背影叮嘱了一句， 白蛇幻化人形的能力很强，你谁都不要相信。 医生并没有回过头，只是抬手挥了挥表示知道了，便推门而出。老板却站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脸上的表情藏在自香炉袅袅升起的香烟之后，连对面的民国水晶镜都照不清楚。虽然有可能被2000年修行的蛇精盯上， 但医生现在表示非常淡定。 老板不是说了，只要不随便借给外人伞不就可以了吗？那么大冬天的不下雨，谁打伞啊？ 不过这句话也就是当天在他心里吐吐槽而已。第二天开始，老天爷就好像是听到了他的腹诽，淅淅沥沥的小雨偶尔夹杂着冰粒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转眼间阴雨连绵。天气预报上也说这股低气压要维持一周的时间。医生很郁闷，虽然知道南方的冬天这样很正常，他一想到他身边此时经过的人也许就是白蛇变的，这样一惊一乍，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觉得受不了了。 自己干脆不带伞不就得了吗？那也不行，万一我借别人的伞打那个人是白蛇精变的可怎么办？老板可没说反过来不成立啊。 眼前的世界已经看了两年了，无比的熟悉，此时却在烟雨朦胧的笼罩下有点发虚，好像什么都不太真实。医生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站着，桌上就放着雨伞，想到那成了精怪的白蛇说不定就在这附近，便觉得自己像是被蛇盯住的青蛙，从背脊冒出丝丝冰冷的寒意。 发什么呆呢？怎么还不走？你也没带雨伞吗？ 有人从后面一掌拍了过来，大嗓门也随之响起。医生回头一看，是他大学同学兼现在的同事纯哥。医生不由得想起他用黄粱枕时曾梦见过纯哥为自己洗手做汤羹的样子，不禁抖了一下。 咦，好恶心。 纯哥看到了医生桌上的伞，嘿嘿一笑。 嘿，哟，今天幸运了，你晚上不是还要值班吗？这伞先借我吧。啊， 医生眼看着纯哥很自然地朝他手中的雨伞抓过来，虽然这对话和这不见外的动作都再熟悉不过了，但他想起那白蛇能变换人形，还是生生地打了个寒颤。右手中的伞在纯哥碰到之前换到了左手。 没，我今晚和别人换了班，不值了。呵，那感情好，来送我去停车场吧。 纯哥笑嘻嘻地说道。他这个月初刚买了车，晋级为有车一族，所以特想显摆一下。医生嘴角一抽， 坐电梯可以直达地下停车场，这不是早上来的时候堵车，地下停车场已经没有位置了，我就停在广场上。 纯哥正想发表一下对城市道路拥挤的牢骚时，腰间的呼叫器便滴滴滴地响了起来。纯哥低头看了一眼，叹气道： 哎，紧急手术，看来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先走了。 说吧，他拍了拍医生的肩膀，朝楼内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医生看着纯哥消失在门后的背影， 我真是大惊小怪，蛇精不蛇精的根本就是老板的一己之言吧，也许根本就是吓唬我玩的呢。 刚打算打道回府，医生忽然发觉身旁多出了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新派来他们医院实习的一个女医生。因为长相很漂亮，所以医生还记得她的名字，叶浅浅。叶浅浅人如其名，长得清秀干净，就像是浅浅的叶片一般，让人赏心悦目。医生也不能免俗，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底还觉得纳闷， 现在已经很少见出门一点妆都不化的女人了，这叶浅浅看起来能有二十多岁，皮肤却好得和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样。 小叶，你没带伞？ 医生见叶浅浅也站在落地窗前发愁，不禁开口问道。 是啊，今天天气预报明明说没有雨的，我就偷懒没带了。 叶浅浅细致的双眉微微皱起，她一低头看到了医生办公桌上的雨伞，眉目一亮。 学长，晚上是不是有你值班？这把伞能不能先借我用用？一会儿回家以后我再给你送过来，我家离这里不远的。 因为比医生小两届，所以叶浅浅便称医生为学长。若是在从前，医生肯定不会让美女学妹为难，顶多自己晚一会儿回家而已。就在医生快要答应时，到嘴边的话忽然变了个样。 你家不远，那我送你回去吧。同用一把伞应该不算是借伞吧。 医生为自己的极致而得意，叶浅浅的嘴角微妙的一僵，却毫无痕迹地微微一笑说， 那就多谢学长了。 外面的雨势变得大了起来，医生撑起了伞，陪着叶浅浅沿着街巷走着，雨点打在伞面上的噼啪声闷闷的，就好像是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天地间只剩下他和身边的叶浅浅。医生顿时感觉到老板所说的伞的功用所在，真的像是一种屏障，守护着伞下的人。由于雨下得很大，医生也没了和人聊天的兴致，但还是配合身边叶浅浅的脚步，不紧不慢地走着。医生看着脚边雨滴打在水坑上溅起的皇冠形水花，忽然觉得这千百年来事物不断变迁，可是伞仍是那种模样。就像这世界，万事万物变化万千，却仍有些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他想起雅舍里的那些古董，历史在上面凝固成永恒，他们千百年来都保持不变，像是固执的在等待什么。 唉，若不是我家里的那把油纸伞太脆弱了，就算是现在打在手里也不会有人觉得过时。 叶浅浅住的地方真不远，医生在拐过一道熟悉的街巷时，发现他们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正好会经过雅舍，便不由自主地留意起来。可是当他走到雅舍门前时，却发现雅舍的木雕大门上居然插着一道沉重的铜锁，医生不禁停住了脚步。 我记得老板即使不在店里，雅舍的大门也从来不会锁上，而现在天都没黑，又没到关店的时候。 因为打着伞的医生停下来了，叶浅浅也不得不随之站定。他虽然一脸疑问，但也乖巧的没有多嘴。医生疑惑归疑惑，但也没当回事，收回目光准备继续往前走。而就在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个人拦住了他们。 哎哎，是你啊。哎，你知道这家店的老板去哪里了吗？ 来人一手打着雨伞，一手拄着拐杖，花白的头发，儒雅的气质，正是那博物馆的馆长。 不知道，昨天我还来雅舍看到他了呢。 医生知道这个馆长和他一样经常在雅舍里出没，所以两个人也算是混个脸熟，但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他只知道对方是博物馆的馆长，而对方也只知道他是个医生。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